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64集《魔宫家谱》。院中众人面面相觑，殷侯伸手对陈潇招了招：“ 我看看。” 陈潇将卷轴递给殷侯，殷侯唰啦一声打开，就见画中是一幅雪景，可以说是漫天大雪。这种雪，殷侯只在天山上见过。雪地里，一棵腊梅树梅花绽放，树干上天尊正靠着打哈欠，身边积了厚厚的雪，但是他身上一片雪花都没有，一头银发挂在树枝上，在雪风中轻轻地飘着。众人都忍不住笑，这打哈欠的样子和天尊太像了，不愧是白玉堂画的，腊梅香都快闻到了。 这棵腊梅树是有多高啊？为什么感觉是仰着看的？ 好像哦，尊尊就喜欢这样坐在树上打哈欠，特别是下雪的时候。 殷侯说了话，笑了笑，画的视角应该是和小四子差不多的高度，这是白玉堂记忆中最早的那个天尊吧。在天山的茫茫大雪里，估计就是这么坐在树上打着哈欠看白玉堂练功。 唉，小时候怎么就不教昭昭画画呢？ 一旁九娘不无羡慕地叹了口气，黑水婆婆呼噜噜喝一口茶。 他跟只猫似的，整天上蹿下跳，哪儿坐得住啊？ 猫猫也有画哦。 小四子突然开口，众人都看他。 有吗？ 有啊，那天我画画的时候，猫猫在我旁边借了纸笔了呢，画好了还说是大作，要裱起来。 他画的什么？ 没看到，他画完就跑掉了。 殷侯一眯眼，还没等他开口，九娘和黑水婆婆就冲喵喵楼里去了，那翻箱倒柜的气势惊得正打盹的小五和幺幺都跑了出来。没多久，两人真的找到了一个锦盒，那锦盒裹了好几层绸子，还绑了好多绳子。红九娘和黑水婆婆相视一笑，应该是展昭干的，他小时候要藏什么东西都这样绑成粽子。两人拿着锦盒出来，解开绳子，公孙抱着胳膊问一旁完全无视众人坐着擦新亭侯的赵普：“ 这样偷偷看没问题吗？” 赵普伸手摸了摸公孙头，那意思管他呢，让老人家开心开心吗？两个姨妈将锦盒打开，里头竟然有两个画卷，一大一小。红九娘伸手拿出那个小的，打开看了一眼，立刻合上，动作跟天尊一样的。 画的什么？拿来看看。 红九娘将卷轴递过去，殷侯打开画卷看了一眼，差点一口茶喷出来。他家猫仔真是用猫爪子画的画吗？好歹也算个文武全才，这画的什么？小四子也凑过去看了一眼，扑哧一声，众人都聚过来看，就见展昭画了好大一只白老鼠，胖的都快走不动了，表情还很嚣张。殷侯哭笑不得，摇头。林业火看了一眼那耗子，感慨：“ 哎呀，展昭画风原来这么粗犷。”“ 其实画的还挺好的，这耗子神情跟白大哥好像。” 众人都忍笑，的确是有些像。 那卷大的呢？这卷轴看着好长啊。 公孙指着那个大卷轴问。红九娘和黑水婆婆拿起来打横，将卷轴打开，卷轴一点点被拉开来，真的很长，拉开了四五米还没拉完。殷侯看着画愣了，九娘也低头看了一眼，就见画卷上是一个一个的人像，公孙粗略扫了一眼。 300多个了吧，得有。 殷侯走过去仔细看， 就见画的虽不说有多好，但画得很仔细。第一个画的就是阴侯，之后是魔宫个人的画像，神情形态拿捏得很准，起码一眼就能看出来画的是谁。而每个人的画像边都详细写着生辰年月、籍贯家乡、喜好的事物、生平事迹等，有些已经过世的还写下了过世的时间以及安葬的地点。画卷的背后，展昭把自己也画进去了，在卷轴的末尾有霸气的四个大字：魔宫家谱。这四个字一看就是展昭写的，笔走龙式，就跟他巨阙的剑法似的，乍看柔和，细看走是苍劲锐利，剑气逼人。殷侯看到最后魔宫家谱四个字，哈哈大笑，起身找天尊喝酒去了。黑水婆婆点头，殷侯可是有阵子没那么开心过了，回头就见红九娘正哭鼻子呢。黑水婆婆无奈， 都一把年纪了，怎么又哭啊？ 九娘跟个小孩似的，边抽边抹脸，黑水婆婆就拽她去打水洗脸了，留下众人张大了嘴继续膜拜那份魔宫家谱。林焰火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魔宫有这么多人。 哇，好多传说中的人物啊。 这个我听过，我还以为是传说。 欧阳激动，邹良也点了点头，有几个已经过世的，那名字早几十年说出来应该是会吓死很多人的。公孙看着那份卷轴，又看向自顾自擦刀的赵普。 很多曾经叱咤武林、名扬天下的人都已经变成了传说中的人物了呀。用不了多久就被遗忘了吧，再过些年也许就没人记得魔宫的存在了。 人总是会被忘记的，这份卷轴再加一座孤坟，能证明传说曾经真的存在。所以说风光一时有什么用啊，倒不如有个能把你记在心里、能画出你样子的人来的珍贵。 放下开封府这边其乐融融不提，另一边严雪对展昭和白玉堂说起了往事。 我年轻的时候啊，那些事儿你们应该也听说过了，我也不重复了。世人多以凡居是以骗人钱财以及偷盗聚敛财富，的确如此，但也不止如此。这些黄金啊，并非是全部的财产，还有一笔巨额的财富，数量呢是这些黄金总数的数倍，曾经也属于凡居，但是一直没有被人发现，连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哪儿。 什么财富那么厉害？ 那也是源自一次巧合呀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们骗了一个老人，也是些关于因果报应之类的。结果呢，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说起来这件事情还跟他有些关系。 他？ 展昭微微有些不解，严雪淡淡的笑了笑，点点头。 你说小霍叔？ 对呀，他现在叫吴一霍。 跟小霍叔有什么关系？ 关城一战是幽莲将军的最后一战，这场几乎不可能赢的仗他打赢了，但是 他却失去了一切，世人也都以为他因为打了那一仗过劳可想而死。 这场仗之所以会打起来，知道原因吗？ 因为有人盛传有一批黄金在关城的城中，是当年英王朝留下来的。当时兵荒马乱，各家战乱，彼此实力都差距不算大，谁能得到这笔财富，就有可能一统天下。 没错。 可是关城之中并没有那笔钱啊。 其实是有的，只是被转移走了。 严雪叹了口气，展昭微微挑眉，指了指严雪，又指了指自己。 我是听小霍叔说的，他如果将黄金转走了，没有理由要骗我呀。 谁说是他转走的？是别人转走的。 谁这么大本事？ 他最信任的人。 严雪轻轻叹了口气，展昭听了脸色就难看了几分。 白玉堂听了个一头雾水，不过也没深究。他不是太想打探武一火当年的事儿，或者说五爷对别人不想提起的事情都没太大兴趣。 总之啊，这期间发生的一切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只知道最后这批黄金并没有被运送出来，而是被藏了起来。东西在哪儿，这世上只有一个人知道，但是那个人很早就死了。 那些黄金的数量是多少？ 英王朝的财产还是相当壮观的，说起来那也是你家的家底儿。 严雪说着有些想笑。 那个人将黄金藏起来之后啊，只留下一幅画来标注藏金的地点，相传那幅画被分成了三份，分别交给了不同的人保管。 藏宝图吗？ 也不算是藏宝图，就是一幅画而已。这世上只有一个人能看懂这些画，换句话说呀，这世上只有一个人能找到这批黄金，那个人从他手里偷走的，最后还是留给了他，没有交给其他人。 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找到那三幅画，只有小霍叔可以通过画作找到当年藏那批黄金的地点？ 嗯，因为这三幅画和一般的藏宝图完全不同，就算都拿到了也看不懂，因此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。人们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的得到钥匙，却不知道门在哪儿。 那后来呢？ 后来啊，哎，就说到前面我提及的那个被骗的老人，他告诉我一个秘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